原来沉痛，洋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头中。拥抱热暖中，双双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双双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偶遇，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 任其我漂泊到热带游泳，天真的他也吃惊，看雪炮也染上死寂，文明战斗对抗宇宙这本领，忘记了娃娃身于高温雪境，遗弃了娃娃。

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疲劳，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痛快燃烧。

会想起我，我也会想起你，默契永存你我心底，情缘系千里，且行且珍惜。想起过去，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润湿眼底。怎想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缘字终难猜透，猜进心里。 这件事妨碍我们，难道我和你又会一样？就算不是他也有问题吧，早该分开，不该怪他。即使跟踪你来临案发现场，牢牢看守着你，提防你搭上这一个他，下个他都会趁我看不到诱惑你。明白如你要这样已变心，那到我害怕。就算他跟你有段情，我也为你高兴，用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企业家陶然， 我认为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竞争根本就到不了智力和体力的比拼，为什么呢？因为100个人想做一件事儿，有50个人只是想一想，根本没有去做，剩下的50个人去做了，但是出门碰到的第一个挫折的时候，又有50%的人放弃了，只剩25个人。再往前走的时候，再次碰到挫折的时候，又有一半损伤了。真正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可能你一瞪眼，一挥拳头，又有20%的人退却了。所以最后真正站到台上要跟你比体力比智力的人几乎可能都没有了。只要你坚持到最后还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几乎不需要跟别人比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就成了赢家。所以我想跟诸位分享的是，按照赢家的心态去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赢家。 爱奇艺 CEO 龚宇， 梦想除以现实大于二小于十，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梦想除以现实小于一的话，那你这个梦想还不如现实，太没情怀了。我想这种人世界上是比较少的人。如果要大于一小于二了，偏务实，但是谈不上梦想，顶多有点奢望，有点小的理想而已。但是为什么要大于二了？为什么还要小于十了？是因为大于十高出一个数量级，离自己的实现的程度相距太远了，很难去实现。 慈善家企业家俞林雄， 所以国家现在伟大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就是建立整个地球的赋能，建立整个地球的生态。这件事情的战略的意义非常之大。第一，我觉得能彻底提升中国整个国家在世界这个版图的整个经济地位跟领先地位。第二，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第三，能够彻底提升第三国家的经济问题。我觉得这种战略的意义非常伟大，这是首先我们中国所有中小企业要去理解的地方。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韩国以调整双边贸易协议换来永久性钢铁关税豁免，特朗普称美国的汽车、药品和农产品都将更容易进入韩国市场。贸易紧张牵动市场神经，美欧亚股指普跌，地产股大跌拖累港股走低。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听证时表示，欧元区的潜在通胀正逐步上升，主要由于趋紧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推升薪资涨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同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 已经5点钟了，快要下班了，努力再冲刺一下，不要偷懒哦。我是潘玮柏。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